闻听老娘家压粮草来塞这雁门关口，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紧锁阁，插翅难以飞过。思想起来，好不伤感。向东靠西山。 杀得众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阔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齐分两元，小天作在天门梁下里跪拜我的娘，家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，问爱母身材翻远的天天，自到母自得门把战了场同关，将老娘将得门问杀在胸前，念真真高堂母啊，难得

舌头一猜， 猜着了， 猜错了， 又怎么会猜错了呢？ 姜太后乃一国之主，满是物有怠慢，松有怠慢，还能怎样啊？ 他也是啊，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，慢说没什么怠慢，就是有些个怠慢，你还能够怎么样啊？ 是啊， 这么说不是的， 不是的。 哦，是 相亲相爱，将什么冷落而死，不是的。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， 不是的。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，那青楼出关也能比得。 可也是啊，像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，那青楼出关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？ 是啊， 这么一说又不是的。 不是的。 Thank you. 向本宫乃本亲之人，多蒙太后不沾，反向公之匹配，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，你将什么宝匹把蔺相别谈，你持此言岂不欺杀、啊、本宫？ 哎呦巧啊、我们这儿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你就哭了，猜错了我再另猜呀。 猜不住就不用猜了。 哎，这倒难猜了。 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，也是枉然。 你说出来，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。 公知啊，我才难，你才犯，千里远一点钱，公子对千里之远，本宫方肯出真了一言。本事， 这倒巧了，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。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， 可不是吗？ 好，待本宫教导于你呀。 这倒得学学。

我的娘。 粮，压粮草来到可饭我有心，回出云坛面尘埃，我现在饭不能过关。公子读书俺无有领先分夺冠， 有心咱比肩披肩俺的意义你都不会俺， 公子是我的金披肩五谷天地的策划， 终于你从出院一日你的能夺冠， 公子是端房打了单快马加鞭你也还， 谁才晓得你是愿你也在天留了一 跪在地平川我又叹梦啊，不还船 怎么样啊 罢，往下再见师伯船 听众啊，谢谢公方只愿他就是把天上船一道好不 Woo!

成军，手拉将儿下龙庭。

后到西平，分离小爱卿与太师协商，仇恨不该把太师爷见起，把虎狗灭他亲戚，侯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家去，曾把念思太曾要不犯寒，寒不沾要在里面过表你，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死心，姑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颗，小三颗该有三分，三年三月三日三时，三颗三分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，不念了你三颗四把儿热死丧礼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热死丧礼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挡西退南征北战，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呢耳目昏花亮鬓苍苍，清欢时浓啊心更恨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，你把那好脸红啊尽，我娘娘降下罪有过半臣，恃才而奸亲戚本寡人，一那准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大我的民那君，君臣们好一的那不温柔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但假王母的爱情你哪里